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一个中年男人走到熟悉的家门前，伸手叩门时，指尖从防盗门穿过，他微叹一声，迈步入内。窗户没有关，风拂动窗帘，也拂动了窗上挂着的小风铃。男人去了楼上，看了熟睡的儿子。三年过去，儿子床头仍摆着他第一次带儿子去打棒球时二人的合照，但多了一把吉他，应该是新的爱好。儿子睡得很香甜，男人不敢多做什么，只是摸了摸他的手。如果不是为了怕儿子在学校受到歧视，他不会隐瞒自己的异能者身份。他微微叹了一声，心里的遗憾虽有，可也淡了许多。他去到了妻子的房间，妻子床畔已经有了一双新的男士拖鞋，墙上的结婚照也换了。妻子躺在新丈夫的怀里，眉头轻皱，眼角有泪花，不知道是不是梦见了三年前已经宣告死亡的丈夫。男人在床前静静站了一阵，才恍然这样或许会吓到妻子，忙倒退几步，半个身子都嵌入了墙中。他抬起手来，神情怅然。被押解入机构时，他的结婚方戒戴在手上十来年了，拿肥皂水也退不掉，索性让他带入了机构。现在作为一个意识体，他成功退下了手上的戒指。他这回回来是来归还他的。他把戒指轻轻放在床头柜上，静默无声地吻了一下戒指，并很谨慎地没有去碰触已经不属于他的妻子。做完一切，他选择了离开。站在街道上的男人回头望向那可以被称作家的屋宇，深深鞠了一躬，随即身形消失在了路灯之下，像是被融化的影。而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戒指也随他一道消失无踪。另一道影也站在一张床前，床前躺着他的弟弟，一个十岁的男孩，他怀里抱着两年前他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一只泰迪熊。当时他吵着说他不要这么娘的礼物，要乐高，气得他两天都没有跟弟弟说话。第三天，他的异能觉醒了。他轻轻摸摸弟弟的小卷毛，离开了弟弟的房间，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。他提着刀，一步步走向另一个房间，耳畔竟是那日机构来逮捕他时的混乱。 弟弟，爸爸妈妈，救我，救救我！ 你们别带走我姐姐，我姐姐好，对谁都好，都不会害人的。叔叔阿姨，我向你们保证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们，别带我姐姐走。 这一切都发生在接下来的短短一夜间，而池小池还在机构之外，无法预知这即将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故事。他吐掉口中的雨水，把索林瓶收起。 这样做， 那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还有我们的任务。 交清光，等到天亮。 说罢，二人倒是都笑了。 我们要去找他们。 池小池看了眼天色。 等到天亮，我们的全程录像在内外网全部发布出来，他自然就会知道了。 趁雨夜，76名异能者逃出机构， 七狗大动肝火，派出25辆吉普车下山沿路追捕。但拜他们所赐，这76名异能者都不再是当初被他们抓捕时唯唯诺诺，连自己的异能都不大知道该怎么使用，威力才是最大的软包。吉普车一辆一辆失联，直到快天亮时，机构派出的第五支小分队才在一处山坳里找到被团成废铁的25辆吉普车。75个全副武装的分队成员被绳子挨个串着，绑成了一串大蚂蚱，为首的脖子上倒挂着吉普车的车牌，上面用石头刻着几个大字：谢谢你们提供的腕表。电波被干扰的余威仍在，国际歌顽强占据了各个信道，循环播放。第五分队队长在一切归劳动者所有，哪容得寄生虫的歌声里徒劳地围了数声，发现还是无法联系到总部，只好拿着车牌急急返回。应急处理部部长正焦灼地在不断响起的电话铃背景音里来回踱步，秘书看他这样也不是办法，就泡了一杯咖啡供进地上。部长心烦意乱，也不顾查看，接过来就是狠狠的一口灌下去，紧接着被烫得扑的一下全吐了出来。咖啡烫到他的口里，发出了大燎泡，他把杯子也失手砸在了桌面上，半个桌子上都横流着发烫的棕色液体，看得他心头愈加憋火，恨不得找人来揍一顿才解气呢。秘书自知好心办了坏事，急忙指向实时观测屏上的76个红点，一面有意安慰上司，一面也是为着自己刚才的小小失误开脱。 您别着急，项圈的信号还没消失，他们肯定还在山里。 话音未落，76个红点就消失了一个，两个，四个，八个，16个，不消5-6秒，所有红点都消失在了信号范围之内。秘书只觉得一张脸火辣辣的，马上手脚利落地替部长收拾凌乱的桌子，同时岔开话题： 您放心，公关部那边已经有动作了，放了新闻出去，说是教育中心看管不力，有76个穷凶极恶违抗规定的异能者出逃了。这76个异能者目标肯定不小，只要消息一出去，再根据资料到他们的家里去蹲守，不到半天他们肯定落网。 他越说越觉得有信心。 副部长已经通知下去了，打电话到每个出逃者的家里，告诉他们的家人，这些异能者是不经允许私自外逃，一旦他们回到家里马上通知我们，不然一切后果自负。 部长掐着胀痛的太阳穴， 电击的事情不要紧，这是必要的纠治手段，连许多国民都认可的。至于狩猎场的事情也太匪夷所思了，就算他们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的，我们又不会把每一批学员都送来狩猎场，白安逸他们只是倒霉被抽签抽中了而已，就算他们真敢找媒体曝光问及往届学员，他们也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至于机构里的人，他们就算为了自己和家人考虑也得是守口如瓶。再说这些异能者的死亡数量都是按照规定的死亡指标来的，往上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他们没有证据，空口白牙，拿什么来证明他们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？到头来把他们都抓来秘密处决了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 这话说的的确足够安慰人，可部长仍是不能放心，一想到白安逸那双隔着屏幕投来的视线，部长就觉得浑身宛如被浸入冰水里一般。他眼里没有穷途末路的疯狂，没有杀尽人命的麻木，只剩下冷静缜密的算计。这样的神态，部长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大逃杀的胜者拥有过。说话间，第五分队队长回到机构申请入内，简单说明情况后，他把手中刻字的车牌递给部长。 目前目标已经失去，只发现了这个。 部长接过车牌只瞄了一眼便是面色大变，他急火攻心，几乎是在歇斯底里的吼叫： 快去安排，让公关部紧盯网络， 一旦有不对的视频发出，马上联系网站进行删除。 秘书还未回过神来， 部长， 部长狠狠敲着桌子， 他们中有人通过腕表录下了狩猎的全过程。 秘书还存有一丝侥幸， 他们哪有这个心思，那个时候都在逃命吧。 不知怎的，部长脑中再度浮现出白安逸的眼睛，被那平静再度惊吓到的部长狠狠一掌拍到桌上， 快去！